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崛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晚上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京通快速出京方向四惠到高碑店行驶缓慢，受其影响，通惠河北路的西向东也行驶不畅，还有万泉河路以及圆明园西路一线南向北车多行驶缓慢。建外大街西向东国贸桥下有事故，后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北京时间19:06，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的节目，我们要一起走进 3D 打印艺术。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一位是来自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的王文艺老师，欢迎王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谢谢大家，我是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张飞打印工作室的王文艺老师。 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 大家好。 节目的上半时段给大家出了一道问题啊，互动问答。这个问题的题干是这样的：成龙的动作电影中，有时会出现一些高科技的装备。那下列哪部电影的情节曾经出现过 3D 打印机？成龙的动作电影哪部出现过 3D 打印机？有三个选项 ：A。新警察故事 B 十二生肖 C 英伦对决。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可能获得由三联书店出版、曾写作《人生若只如初见》的80后作家安逸如最新推出的《再见故宫》签名本。先和王老师聊聊啊，可能很多听众听说过 3D 打印，也在某些场景下看过这门技术啊，但是具体是怎么回事其实大家不太清楚。刚才和您聊的时候有一个细节挺好玩的啊，您说其实我原来也不搞这个，但是呢这个人到中年男人啊，我中年焦虑了，然后焦虑的时候我就那时候成天打游戏，后来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这 3D 打印了。 没错。 三年之后疗效特别好，摆脱了中年焦虑啊。 没错。 说说这事儿啊，怎么对他就感兴趣，然后和他结缘了？ 对，其实一开始呢，我是那个大学老师，是真正的那个在职教师，平时上课，期末还得监考，毕业还得带学生那种。每年其实过得非常非常快啊，就是因为你的生活节奏和你的那个生活的那些事情都是重复的， 固定的。 对，是，我很明白，就是说我十年后可能还这样，然后就焦虑了，就一下就焦虑了。然后虽然我就是叫工作还可以，我媳妇儿也挺漂亮的，孩子特可爱，但是中年危机就危机在这个一切的这个祥和的状态下 一成不变。 对，我就是失眠了，开始掉对就开始掉头发什么的，但是说就说这种，我说有点什么意思，但是我就总想点干点什么。然后这时候发现 3D 打印， 我原来其实那个概念觉得 3D 打印还挺成本还挺高的，就是比如你们弄一台 3D 打印机挺贵，然后弄一个三维扫描仪挺，后来我上网一查，哇，现在不是这样，就是真的 很便宜，就是你到淘宝一搜，一台 3D 打印机就好点的四五千，如果你要买那种套件那种，就800-1000就可以搞定一台。 哦， 啊，料也很便宜，就是打印的那材料，它不是说一个材料很贵很贵，就是一公斤。一公斤就两斤啊，两斤，然后大概在100元左右，这也是能接受的。 哦，就人普通人也能玩得起。 哎，对，没错，就已经变成这种状况了。 大家现在看不见王老师啊，头发特别的浓密。 对，三 D 还有这个治疗脱发啊，使脱发浓密的这个功效。 对对对对， 是的。那个今天我问王老师，我说您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学的什么专业？他说我是清华美院毕业的。我说哟，您还真长得挺像清华人的。他说为什么？我说觉得有点像高晓松。 对对对， 你这不是夸人张鑫啊？ 不是，那个小松确实是我师兄，确实是我师兄。 对，我今天其实没有见过王老师之前，我就问张鑫，我说一般我都问嘉宾多大岁数啊？啊，怎么样啊？然后他说长头发。我说男的。他说对。确实很有这个范儿啊。那是为了摆脱中年焦虑，发现了三 D， 发现三 D 其实离我们日常生活没有那么远，它的价位也没有那么高。 没错。 那我不知道您刚接触它的时候，比如说那个材料，你刚才说了一个专业名词啊，那个材料是什么做的？也不贵。 那个材料叫 PLA， 就是这个专业名词 PLA， 挺英文缩写，但实际上它叫。学名叫聚乳酸 啊。 聚乳酸是干什么的呢？就是说比如说是一种能量方式的转换，它是用什么呢？它是用玉米梗儿。原来咱们那个就是中粮集团弄完了这个收割了这个玉米麦子之后，然后那个玉米梗都烧，但是后来中粮集团接手之后就把这个东西都变成高分子材料，就是我说的这个聚乳酸了。它不烧了，环保了，很环保。然后把它提纯成淀粉之后发酵成就是聚乳酸这种方式，淀粉发酵完了之后就变成聚乳酸了。为什么好呢？就是我们肌肉运动之后，那个葡萄糖也转化成聚乳酸。我们的肌肉不是储存成葡萄糖，然后把它转化成聚乳酸。说不好听的，我到操场上跑四圈，身体上也会产生聚乳酸。所以这个东西在身体和人共存的这种状况下，是一个特别环保的一种材料。这个绿色环保。亲和人，这个是特别好的。 那您比如说您那时候4-5千块钱您置办一 3D 打印机，然后也买了一公斤啊 1kg 的这个聚乳酸，就是 PLA。 对， 那您一开始玩啥呢？你想打个啥？ 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在玩这个 3D 打印之前，我们天天玩游戏。就天天打，就是我和张老师没事见面都是说推一局吧。现在我们还有一个群叫推一局呢，那天天的推一局。后来我买了一台 3D 打印机之后，然后我就不推了。后来张老师你捣鼓什么呢？那个我一看就是 3D 打印机。那打印什么呢？那就从我们那个最开始的兴趣就打印游戏人物。这个我们喜欢的这个手办啊，还有游戏里边的那个枪啊、刀啊、剑啊，这种武器道具。不是稀罕，我们那时候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周五说来一个大宝剑嘛，然后那周日我们就打印完一个大宝剑拿到手里就朋友圈晒一下，都特有成就感。 打出来的真的栩栩如生吗？就什么颜色你都可以自己定，就像我们买那墨盒然后有彩打似的，是吗？ 其实这一点就是我们能够在这个3D打印圈能闯出一片名气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点，就是其实大部分人可能打印完了它就是一个白色聚乳酸膏，像塑料一样的东西， 其实它应该很轻嘛。 对对对，但是我们其实实际上是我们是艺术专业的，所以我们就会那个上色，会自己在那表面上上漆打磨，然后最后把它做成一个跟真的效果，就比如说它像金属的，我表面喷一个金属漆，它就造成了一个金属的效果。所以拿出来一看，从来没见过这么玩 3D 打印的，所以我们在圈子里现在就是因为这个还比较有名气。 对， 就这意思， 栩栩如生拿出来这个东西哈。也正因为这样的原因啊，三年的坚持，前不久我们的王老师参加了在农展馆举办的大运河文化带非遗大展，也就是第四届京津冀非遗联展啊。 是的， 对， 就是用 3D 技术啊，去让它和文物，让它去修复文物哈。 这个其实也是玩，我们一开始那个就是 叫什么玩 3D 打印，就是兴趣，基于兴趣。包括这个飞机大典，我们也是说这个哎怎么玩，然后怎么能够把这个东西，就是文物这东西玩的也特别有意思。其实如果要是真正复制一个编钟这么大的一个东西来说，对于普通的厂商或者普通的一些 3D 打印机的这个生产商来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成本。 嗯， 对。 但是我们在高校，我们就愿意这么玩。我们甚至说就是把这个我们打完这个 3D 打印编钟之后，就有人问我说，你这个这么大的编钟，你打完是塑料的，你能敲吗？ 嗯， 我说我想办法让他想起来。 对，我们张欣其实还采了一段，是吧？ 是的， 我们可以听一下啊。 2013年3月，美国著名的史密森尼博物馆就用 3D 打印出了一个等大的杰弗逊雕像来展出。2013年7月，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将恐龙的骨骼打印出来，供学生参观研究。 2013年开始，这个 3D 打印这个技术在中国就开始蓬勃发展了，各种各样的什么都有。这个经济亏透，实际上就是说，包括那块还有那个大的皮影。 嗯。 现在这些传统工艺啊，让找一些传承人啊，都非常费劲，因为你看这个上面这个花纹，他们都是用传统，都是得自己雕。自己刻做这么一个盔头，怎么也得花半年。但是用 3D 打印的方式呢，你就把它数据化，打印出来就是一个组装的一个过程。2个礼拜我们就把这事儿给弄。 结合前端的三维扫描技术 ，3D 打印机几乎可以复制生活中任何形状的物体。可以说，只要看得见就能打得出。那么，这种有着神奇复制功能的机器，究竟能有怎样的作用呢？ 这都是 3D 打印 编钟， 对对，就是稍微有点慢啊。然后它这里边装了一个那个，就是那个 NFC， 就是咱们地铁卡那种芯片，就是你放在这儿一靠近它就能响，就是主要是这么一个。 那它就不是通过敲击来响了？ 哎，对对，它是通过感应。一个数字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放在这儿了。 3D 打印机魔法般的复制能力，让生产不再是一件难事。如果愿意，你甚至可以用它来打印一切生活必需品。但这种机器的魔力远不止这些，它真正让人兴奋的地方在于，可以让人梦想成真，打印出之前只能在幻想中存在的东西。 我们小片里最后一句话说，这个 3D 打印艺术啊，是可以让你梦想成真，真正打印出你脑子里幻想中的东西啊，这一点就非常的神奇。其实我们张欣也是来到了这个展览的现场，亲自感受一下用 3D 打印出来的编钟它的样子啊，跟大家描述一下。 是的，就是其实当时王老师他们这个展位呢，是在农展馆这次展览的11号馆。这个展览它分1号馆和11号馆，1号馆就是完全是来自大运河8个省市的传统的，在11号馆呢，就是基于传统做了一些创新的，像王老师他们这个肯定就属于创新的那一部分。然后我走进他们的时候，最吸引我的就是这个编钟，因为它一个是 体量大 嘛，而且看那个，我是学音乐的，这个一下子就让注意到了。而且我还问了王老师，我说您这个有原型吗？您这个是按照什么来做的？ 对对对对， 王老师他说我们这个是就是按照湖北博物馆那个曾侯乙编钟。 对， 这个曾侯乙编钟是我们国家最有名的一个编钟。 前一段在国家宝藏那个节目里啊，曾侯乙编钟还上 亮相了。 对 对 对，而且我记得我以前学音乐史的时候还背，就是说这个钟它因为是战国时期的，到现在有2000多年了。它的钟实际上每一个钟是有敲击不同的部位，每个钟可以发出2个声音。我就问王老师，这个您这钟能响吗？ 就是， 然后他就是， 您这是不是个摆设呀？ 他让我就给我一个锤子让我试，然后那个锤子呢，它是有个感应器的，包括钟里面也有一个感应器，当你一靠近它的时候，那锤子上就会亮一个小灯，好像。 对对对对。 然后就会 会发出声音、 嗯、 而且我还问您这个音高是有什么就是每个钟的音高是按照什么标准来做的、 嗯、 他说我们都是按照增厚乙编钟就是去研究它到底是什么音高、嗯、我们就是也给它定成什么音高，真 声矫治语那 种、嗯嗯、 学音乐的到您那儿去检验去了 那太好 其实张欣 我们缺一个这样的角色。 张欣呢找了一段就是龚琳娜演唱的《上下求索》，她伴奏的这个乐器就是有编钟，我们来听一下啊。 这个就是曾侯乙编钟的仿制品伴奏。 哦，我们来听。可以听到编钟的声音啊，2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听着这样的音乐啊，有一种穿越古今的感觉。我们知道王老师啊，您这个打印团队叫张飞三 D 打印是吗？啊，怎么叫张飞呢？ 这个是我们一个梗，因为我平时还真的挺爱听那个相声的 啊、 哦、尤其是咱们这个87.6的这个相声节目《空中笑林》啊什么的这些 啊，天津茶馆什么的、 对对，天津茶馆这些我经常听、哦、 嗯， 然后所以就是那个包括什么里边它有一个梗叫什么 3D 打印电影 啊、 哦、啊，什么是 3D 电影啊，是这个不是二哥是 3D 电影 啊、 哦、我这个就是把这梗给拿过来了，然后说不是二哥是 3D 打印，所以这个就是张飞打印 哦、 oh. 啊，这个张飞不是 3D 吗？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有一种说法啊、 嗯、 张飞虽然是一员武将、 嗯、 五大三粗的啊、 嗯、 就是比较粗粝、 嗯、 但是说他善化美女、粗中有细的一个人， 没错没错 啊，所以和您这个其实也挺契合的， 没错。 3D 是多么如此精细的去还原一个东西， 没错 是吧？嗯， 粗中有细，绣花嘛，张飞绣花， 对 对对对对，嗯、 说到这个3D 和修复文物的关系啊， 嗯、 很多朋友不是那么了解，您给大家讲讲，之所以能参加这次展览，非遗的展览啊，我们对文物怎么进行修复， 嗯、 通过3D 技术。 好的好的，其实文物修复吧，我们一开始想走这个，也就是我说的我们更多的是从兴趣出发嘛，但是好多这个文物的这个事儿到我们身上来了啊、我们当时一开始还是觉得说这个哎，从兴趣出发就是觉得没太在意这个事儿，但是我们当我们真正的研究下去之后，我们突然发现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化确实是博大精深，2000多年前青铜器炼造的这个水平，就是人类文明的这个阶段啊，就是有几个阶段，冶炼技术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 嗯， 青铜器就是其中之一。我国在2000多年前就用青铜器做了很多事儿，尤其是前一阵还出土了，在四川那边出土了一个什么墓我忘了啊，但是里边还出土了那种火锅，青铜做的火锅， 嗯、 这个事儿就 是不是还来咱首博展览了？叫什么来？刘什么来着？ 啊，对对对， 收音机前的您告诉我一声，我还去了呢，我怎么给忘了？ 对，所以就是我们中国的真的这个在这个2000多年前的这个文化，确实是真的是博大精深。 嗯， 所以我们觉得就是复制一个能够叫什么曾侯乙编钟的这样的国之重器，因为那个编钟在当时也是非常非常罕见或者是贵重的。 嗯， 只有是在像祭司啊国礼的这个情况下才能够把它摆出来。 嗯， 而到我们这个时代用 3D 打印的技术把它复制出来，这个是一个难能可贵的事情，我们也愿意做这些事情。说实在的，就是说我们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是不是能够被传承下去，而更多的是在民间的这种接受度。其实我喜不喜欢中国文化 怎么喜欢，你不接触他我怎么能喜欢，我都平时都见不到他，我只能是在新闻联播里边被动的去看他。如果是一个真正接触过的东西，那个感觉和感受都是不一样的，他会真正的爱上我们这个传统文化的这种感觉。就是就拿编钟这个事儿来说， 对， 就是他一定因为这事儿跟自己有关了。 嗯 嗯、我们更多的可能会有喜欢的这种感觉。 然后修复那个文物是好多罐子、嗯、然后罐子上面那个口有的是有缺口的， 对对对， 残了。嗯 嗯，对对， 就是通过扫描是吗？扫描了之后， 通过扫描，我们这个其实实际上是有一个藏家，他们愿意拿出一些他的自己的藏品，罐子是其中一部分，就是那个藏品它在出土的过程中坏掉了， 对，有损耗 啊，对，有损耗。我们还有一把剑，那把剑叫玉手剑，就是有四块玉组成的，这四块玉吧，然后都是古玉，是镶在汉剑上的这种古玉，但是呢，那个这个文物在出土的时候。它一般出土分两种，一种是叫墓藏，一种叫窖藏、 嗯、 这墓藏呢就是说那个过去的人然后死了之后的陪葬品、 嗯、 所以墓藏里边那些东西呢它都是非常非常那个是它用过的，而且那个墓里边横纹横尸保存的非常好。但是窖藏呢，窖藏就不是了，窖藏一般是什么呢，就是那种特别贵重的东西。这把玉手剑就是当时就很贵重，因为镶玉嘛，就当时很贵重，所以他舍不得带到墓里边去。 哦， 他一般都会传给自己的儿子，儿子再传给这个自己的儿子，然后他就会把放在一个什么那种小金库那种里边。所以这种挖掘出来的东西就叫窖藏，一般这种就没有横纹横尸的效果了。等挖掘出来之后，除了这四块玉，其他的部分全部消失殆尽了。所以我们拿过这四块玉来之后，根据这四块玉把它用三维扫描技术给它扫出来，然后再放到电脑里边，根据这四块玉复制重新制作这个剑鞘、剑身、剑柄，然后再把这四块玉镶回去，然后把这个剑呈现在就是大家面前。藏家看了之后也觉得哇，这个呈现方式他非常非常满意。 嗯，想起来了，那个叫海昏侯 啊，对对，没错 是吧？ 没错，没错，没错，是的。 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给大家出了一个问题啊，就是成龙的动作电影中，出现的高科技装备，以下哪部电影的情节出现过 3D 打印机？A 新警察故事 ，B 十二生肖 ，C 还有英伦对战。我觉得我们这次答的都非常统一，只有Bobby 答了 B， 对对对，他们都答的 B， 都答的是 B。那个，我们让张欣给解释一下，揭晓一下答案。 对，就是十二生肖，那里面成龙用戴着一副白手套就，绕着那个生肖的那个古董的头部，那么绕了几圈之后就复制出来了，然后就传到了远方的一个电脑上，然后他们就能打印出来。不过王老师觉得这是不大可能的， 就是还弄得太玄妙了。 对对，目前来说还是有点太超前了。 对，但是有一点就是 3D 打印离我们其实并不遥远， 没 也没有那么玄之又玄。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走进 3D 打印艺术，一会儿回来。 17天纵横澳大利亚奇迹之旅，揭开埃尔斯岩的神秘面纱，看魔石在晨曦光晕中幻变色彩，沙漠星空晚宴，烛光萤动中聆听天籁之音，在上亿岁热带雨林中与时空对话，塔斯马尼亚邂逅独有萌宠小恶魔，澳大利亚尽享傲世之美。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情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优选，www.ouyou.com。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固，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足足夸美潮。 美潮 Meco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烦恼。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8，6868588。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19:31，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的节目，我们要一起走进 3D 打印艺术。再一次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的王文艺老师，欢迎王老师。 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 大家好。 节目的下半时段给大家的互动题目是这样的，被称为近代电影艺术的前身是下列哪个选项？被称为近代电影艺术的前身是下面的哪个选项？ A 皮影戏， B 拉洋片， C 元杂剧。这三个选项有点跳脱哈，尤其是最后一个。您试着选一下啊，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可能获得由三联书店出版曾写作《人生若只如初见》的80后作家安逸如最新推出的《再见故宫》签名本。前不久呢，王老师参加了在农展馆举办的大运河文化带非遗大展，也就是第4届京津冀非遗联展。在这次展览上啊，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盔头， 没错， 就是京剧演员戴的那个东西啊， 没错没错， 凤冠霞帔，那个凤冠， 那个凤冠啊，就是上面这个珠翠闪闪的， 还真不是，那个是什么呢？那个是男生戴的，那个。小生那个赵云戴的、 哦、 其实你看已经够华丽了， 对，上面有好多珍珠、是吧？ 对对对对，它已经够华丽，但是那还不是真正的凤冠 啊、哦、那还 凤冠要更加的繁复、 对，更加的华丽啊、 这个盔头做了多长时间呀、 我们做了大概2个礼拜啊、 那要是老师傅做这么一个盔头得多长时间、 怎么也得半年 哦、 那张欣看到这盔头了，你觉得、因为你也懂这个戏啊，你觉得看起来和那个真正的有什么区别吗？ 我看不出什么区别来，但是我问了王老师一个问题，我说要是将来比如说我们这个像戏曲的那么多复杂的那种这种饰品啊，这些行头都是由 3D 打印了，那如果让老师傅他们来看这个，他们会感觉怎么样呢？我们这个创新的这个 3D 打印、它是否能替代以前的手工呢？王老师就做了一个很好的比喻，他就是说就像书法艺术和我们这个打印的字一样， 对， 它这个是一个产品，它可能就是永远都是按一个模子打印出来的、但是人的手工呢，它是每次可能都会有 不可复制的， 它是有艺术 创作在里面，每一个都不一样。 对，其实这个事儿就是在传统文化圈子里边很多人都去恐惧 3D 打印，因为他会觉得说你这件事儿可能会砸了我的饭碗， 呛行啊。 对，但是我会跟他们说，我说这个其实反倒是不是那个，而是应用 3D 打印要普及，要把 3D 打印的这个东西啊普及出去，人人都可以用 3D 打印制作这个传统手工艺，这样然后大家才有认知度，才能把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真正的继承下来，然后才能更能认识到手工制作这么一个盔头啊，或者是这个传统的这个工艺是多么多么复杂，他会更加敬仰或喜爱这个传统文化的。我是按照这个思路来去思考这个问题的。 对，就老师傅花了半年的时间， 对， 做了一个这样很精致的盔头。 对， 他可能不能让那么多人都去看他，近距离的去接触他。3D 打印呢，完成了这样一个，我们不能说量产啊，但是让你接触到的机会大大增加了。 没错， 就给你一个和传统文化链接的渠道。 没错。 我看那个盔头啊，上面还有蓝色，过去是点翠上去的啊。那我们是完全通过 3D 打印，就这种点。 现在都工业化，我们都是淘宝，小绒球什么的都是淘宝上来，然后直接。但是其实最难的工艺就是上面那些云纹。那个老师傅需要就是刻抠。然后雕刻这种方式，但是实际上用 3D 打印去代替这个事儿，就会变得特别简单。 就节省了制作的时间。 没错，效率提高了。 那其实我们在这次展览中也看到了啊，我们打印了一些皮影儿。 没错。 打印皮影儿用意何在啊？ 这个也是我们就是叫普及的这么一个 3D 打印的点。其实很多皮影大家都说能够就制作啊，皮影真的是我国的这个跟青铜器差不多，两千多年前 人就玩皮影了。 对，西汉的时候这个皮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 好像是汉武帝为了让他的妻子开心，是吧？不是，还是他想他妻子 了，他的宰相，然后用那个帐篷就蚊帐，然后给他做了一个皮影，然后心里老人都说心里留个影儿，其实指的就是皮影。 驴皮做的， 对，驴皮做的，驴皮做的。中国传统工艺这个做皮影还是挺复杂的，你得找一头驴，然后杀了把皮扒下来，对吧？都不环保，对吧？但是它得经过多少道这个工艺，得拿那个明矾啊、酸啊泡，然后做成这个，把驴皮就去色、褪色、浸泡之后变成那个半透明状。然后老师傅得用这个刻刀一刀一刀刻，那复杂的皮影。最多的能达到3500道，说不好听的，有一刀刻错，这张皮影就废了。 对，所以要求技艺非常的精湛。 对，而且这个实际上就是说，如果都精湛，其实这事儿没什么问题。但是就是你怎么传下去？ 现代人没有这个耐心了。 对，那好多都找不着徒弟。 嗯， 我们跟那个龙在天皮影戏戏团，就是北京的这个正经的传承皮影戏戏团，跟他们合作，他们也就是面临这个问题，就是说找不着这个下一代人，就是能干这个事儿。 谁能静下心来？ 对，谁能静下心来？是静下心来倒也无所谓，就是这个你干了他没饭吃。 对，他就是不能糊口， 对， 不能立竿见影儿。 没错， 希望你得坚守，这个就比较难。 对，其实实际上就是我觉得这个事儿的最重要的点在于没有普及度。3D 打印皮就是皮影戏这个事儿，就是为什么小朋友其实还是很喜欢的， 但是主要是我们不看了，我们主要看动画片啊， 嗯， 对吧？你看看其他的这些，看连环画啊，这些东西已经取代了皮影戏的这种方式了。现在我们接触不到皮影戏，它谈何喜欢啊？啊，所以我们觉得说用 3D 打印把皮影打印出来， 嗯， 然后让他们自己能够演一场皮影戏， 对， 这个事儿就小朋友就特别特别高兴了。 要不说那皮影都成文物了，小朋友都不能碰啊！ 没错， 都已经酥了脆了。 对，皮影戏现在已经被列为这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嗯， 如果再不碰的话，我觉得就真的成遗产了。因为现在目前来说，就是能够制作皮影这个事儿来说，它就已经变成一个圈子里边几个老艺人的事儿。 嗯， 就这几个人，然后他能够传承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我觉得你要是怎么把我们中国文化就是发扬光大呢，真的是需要我们把这个东西落到民间，小朋友都玩，各个都玩，一个都喜欢皮影， 从神台上走下来， 对，这才叫继承嘛。 哦， 这个就文化过年大家耍耍皮影，那你看这个文化是不是能发扬光大。 对，文化不要有那么高的门槛啊。 对， 我有个问题啊，无论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盔头，还是说到的这个皮影啊，因为皮影是驴皮做的，它有一定的韧性啊。 对， 盔头那个京剧演员比如说戴上之后，他也要起范儿什么的哈。 对， 那咱们这个 PLA 的这种材料，它的坚韧程度怎么样？就是这皮影我玩几下它会不会坏了呀？ 还可以吧，应该说就是对，因为属性不一样，就是它会表现出不同的这个材料属性。但是 PLA 就跟我们那个驴皮处理过的驴皮性质很像， 哦， 就是 有韧性 ，然后而且还是如果是白色料或者半透明料，它就呈现出一种半透明的状态。然后你再用那个让小朋友，然后再自己上水粉颜色， 嗯， 丙烯颜料，它就形成跟那个皮影的效果是一模一样的。 嗯，哦， 这一点其实我还是觉得这个被普及这事儿变得特别靠谱了。 王老师他们还进行了一些这种教学的尝试哈。 对， 那个是和那个皮影剧团一起的吗？ 没错，从去年应该是前年了，都16年了嘛，应该在16年的时候，然后就是美国有一个创客大赛，他们就是各种各样的创客，就是自己动手嘛。然后他那个创客大赛呢，咱每年在美国就是很盛行。2015年的2016年的时候进入中国了，我们就被邀请去了，我们就和京西皮影戏的那个龙代天剧团一块儿去演了一场 3D 打印的皮影戏。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这也叫创客，虽然是带有中国传统文化，但是我们一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创客。我们把这个皮影就是 3D 打印皮影戏带到了现场，让小朋友自己演自己组装皮影，这个过程小朋友非常非常开心，特别有意思啊。 可是我还有个问题啊， 嗯， 就比如说我看过很多场皮影戏， 嗯， 他们就是这个手上的功夫，还是演皮影戏手上的功夫，还是需要很长时间一段时间来练习的。 对， 那这些孩子他们能掌握一些简单的吗？ 简单的是没问题的，简单的就是一个同学控制一个角色 啊， 然后比如说我来这猪八戒， 嗯， 您来这个孙悟空，他来这沙和尚。三个人其实就是简单单的对剧本排练一会儿吧， 嗯， 就是我们还给他们专门找一些这种什么什么这种西游记的配乐呀， 嗯， 或者桥段，然后给他们提取出来，然后他们自己一排练，自己一会儿就演了一出这个不管是三打白骨精啊，还是这个师傅西天取经的这个皮影戏，他们就自己排练出来了。小朋友为这个事儿还挺高兴的啊。 对， 特别高兴， 而且他肯定这个过程中他自己编创，他根据这个人物的个性，猪八戒什么样，沙和尚什么样，是吧？ 对，小朋友有融入感，有体验感。 嗯， 而且他最好就是这个最难得的一点嘛，就是因为这个皮影是他自己做的， 嗯， 所以这个点是他和拿一个现成的皮影来捂吧两下，他可能还不太一样这个体验感。 我的皮影有生命啊。 对，他很有成就感，他很有成就感，特别高兴。 什么刀山火海，什么陷阱诡计，都挡不住火眼金睛的如雾一般，护送师徒成西去。 小跑撒兄弟，西天取经不容易，容易赶不成大业绩。什么魔法狠毒，自有招数神奇，八十一难拦路，七十二变之地。什么魔法狠毒，自有招数神奇，八十一难拦路，七十二变之地。师徒四个真要斗魔同心合力，邪恶打不过正合力。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正在和您聊到的话题是 3D 打印艺术。刚才我们说到了 3D 打印艺术其实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它的造价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高。说到了 3D 打印的皮影儿，包括京剧舞台上的盔头啊，其实 3D 打印还有很多的应用领域，我们让王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就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这个应用领域还真的挺多的，最多的是一个什么，就是国家的这种高科技领域，就是航空航天、军事，这些都应用很多。其实有些像我国的这个武器啊什么的，很多都已经变成 3D 打印，这都是我们国家的技术储备。包括像我们的空间站上面，然后但是目前还没有放上去，但是 3D 打印机已经放在中科院里边去做太空的这个 3D 打印测试了。 嗯， 已经有这个方面了。那么还有呢，就是在医疗上，医疗上可能是 3D 打印现在应用里边最完善的这么一个产业链条吧。因为这个我们现在这个牙科的这个，就换一颗牙，包括矫正牙，大部分都是 3D 打印了。因为你原来就要矫正牙的话，它会咬一个牙膜，非常痛苦。但是用 3D 打印的方式呢，就是用那种微型扫描器一扫，就 你原来这牙什么样？但是如果你这牙已经没有了怎么办？它也根据你整个那个 对 综合分析出来这个牙怎么样哈？ 对，然后它给你就做这样的一个 3D 打印的这样的一个矫形。 嗯， 现在而且它打印出来都是透明的。它不像那个大钢牙什么的，上面有那个钢齿，它就是一个透明的套在你那这个上面，你平时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这个矫形器的。 哦， 这个还挺好的。 嗯， 可能做一个这个牙齿矫形可能是两三万块钱。 嗯， 你还别嫌贵，还得排队呢。这个事儿就是现在挺火，就是这个事儿。然后其他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我们学校里边，然后说这个就是矫形，就是很多人就是脊柱啊，或者是这个骨头啊，或者是怎么的，然后你就可以用打印这个矫形器，然后矫正这个脊柱侧弯。还有癌症，就是普通的现在癌症那个一般就是真的有各种各样的方式，现在全世界在做这个癌症的治疗，那你很有可能就是在癌症方面，在 3D 打印方面就可能做出一定的突破。大家知道就是得了癌症之后你可能要放化疗，可是95%以上的人都是因为接受了放化疗之后死的，而不是癌症本身致命的。因为人那个放化疗太痛苦了，它不光杀死癌细胞，正常细胞它也会杀死掉。但是你通过 3D 打印一个准确的这个就是放化疗的导板，然后可以把这个放化疗的这个仪器呢放到这个准确放到癌细胞内部去放化疗。 嗯， 其他细胞 减少危害。嗯， 对，其他细胞都不会有问题，这个成功率非常非常的高。 嗯， 现在这还处在这个研发阶段，但是已经做了很多例子，这个案例了，就是手术的案例非常非常成功。 嗯， 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说这个骨折了， 嗯， 我们平时弄一个打那个石膏板子往上一 夹板， 对对对，然后这种方式就搁三个月，伤筋动骨100天嘛。打开之后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里边透了气儿了，里边三个月没洗，脏了不行。 嗯， 还有一种就是没透气儿，里边打开之后白嫩嫩的，跟刚出生的小猪一样。 嗯， 但是就是这种，如果是用 3D 打印的方式，它就很透气， 它又起到固定的东西，而且它中间都是镂空的 哦， 然后很透气，然后你还可以就是用温度来控制它的这个变形，拿那个电吹风一吹，啪，这个就开了，然后换药，换上之后拿，然后再给你扣上，拿电吹风一吹，然后扣上之后，然后就好了。这个特别，现在这个事儿已经在医院里面已经有应用了。 听王老师这么说，感觉我们的未来的生活都改变了啊！ 对，所以我这个就是说，3D 打印未来是一个，它不光是一个生产方式、制造方式，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方式。 嗯， 它改变了我们的衣食住行的这些方方面面。 王老师跟我说，他这个他们学校现在觉得做鞋，用 3D 打印做鞋是一个特别好的发展方向。 嗯，对，因为就是。如果是真正打印穿戴啊什么的，这种柔软的材料还很难打印出来。但是如果你要是在这个一双鞋上打印它的鞋垫儿，根据每个人的脚型不同，而且可以就是说什么呢，这里边可以矫正你各种走姿啊， 扁平足啊， 对，没错， 足弓什么什么外翻啊，拇指外翻， 对，尤其是老年人，他老年人很多这个心血管疾病，然后包括他的这个关节的这个痛，然后通过它的脚型探测，然后可以打印一个是适合它这个病情的鞋垫放在这个里边。然后有很多，我们那个李老师反正就跟我说，就是说有很多那个老年人穿着鞋垫原来走路还就是有点拐，但是穿上之后就立马正常行走了。 就是可以为你私人定制。 对，私人定制一双鞋垫啊。 3D 打印的成本 就渐变低了， 逐渐变低啊。 对， 除了刚才您说的那个 PLA， 就是用玉米的秸秆儿，后来变成的这种东西，还有其他的吗？ 其实其他的都很多，只不过那个是在工业级了。我刚才讲的这个其实是民用级或者桌面级。像金属、陶瓷、陶土粉，就是我们打印完了之后，就是变成那个粉，甚至说你打印的房子，打印的这个巧克力。什么这种浆糊这面， 就看你用什么呗，是吧？ 对，都可以进行打印。 哦， 所以我把它 一切皆可打印。 对，所以我把它总结成衣食住行嘛，各个方面都会有。就比如说像巧克力，我们那块就有几台 3D 打印巧克力机，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就是我们自己在淘宝网上买的这个可可粉，然后把它放到一个这个跟注射器的里边似的，然后加上30，因为巧克力的那个每个可可粉的它的融化的那个融化点是不一样的。你买回来可以看一下那后面那包装，它会写。然后你在这里边，然后再把它放下，调成这个温度，然后再打印出来，就变成一个 3D 打印的巧克力。很多人喜欢。中秋节的时候，然后我们还做了、 3D 打印月饼。 对，3D 打印月饼。 端午打印粽子。十五打印元宵， 粽子我还没想出来怎么玩 啊！这个一切都可打印啊！就像我们之前97年之前，你想网络怎么会这样深刻的改变我们的生活啊？也许有一天你已经熟悉了身边的 3D 打印技术啊，你就发现其实，哎呀，这种转变其实没有那么的遥远啊！节目开始的时候出了一道问题，被称为近代电影艺术的前身是下列哪个选项 ？A. 皮影戏 ，B. 拉洋片 ，C. 原杂剧。正确答案是张欣， 是皮影戏， 就是皮影戏哈。 对，因为它也像电影一样，它是光影的艺术嘛，通过光投在那个幕上，然后造出人那个影的那种变化，然后人呢来给它配声音。而拉洋片呢，它是通过一个凸透镜往里看，去看那个图片，它相对于皮影戏来说，而且它没有皮影戏那么悠久的历史。 好，正确答案是 A， 要恭喜我们的小葵答对了这道问题，然后也发上来电话号码，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联系。特别高兴今天能和王老师一起聊天啊，而且他特别坦诚，他说我曾经中年焦虑，然后我现在摆脱了中年焦虑啊。其实摆脱焦虑的第一步是你承认我焦虑了啊。 OK， 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啊，焦虑情绪非常非常的正常，但是如果你可以有一件事儿站住你的心，很开心的去做它，不为什么，只为我喜欢，也许你就可以摆脱焦虑情绪。感谢大家的陪伴，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下次节目我们再见。